怕这个病发出来。那你这么几十年的药用下来，大伙儿是不是渐渐的对这个药物你就产生了依赖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的病情没有一点好转，反而从这个肺部的疾病啊，逐渐的转为肺心病，甚至转为心衰了，是不是？ 那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 怎么办呢？那就得通三脉呀。 哦， 这三脉通，百病无啊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这个是大伙儿听到我讲中医，讲到这会儿您最关心的。方法只有两个，外开三脉的功法，或者是内通三脉都可以。你像这个内通三脉，它主动进入你的气脉当中，见毒吃毒，见瘀破瘀，见虚补虚。 嗯， 遇到寒邪了，小粉面里头有一种吸附酶，它会主动的吸附这个寒邪。遇到你气管当中的炎症了，有一种运载蛋白，可以将病毒包裹，然后把它拉下气管的黏膜内壁， 嗯， 把它带出体外，它叫运载蛋白。那么这种方式和抗生素激素那是完全不同的，它不是以一种以暴制暴的对抗方式，所以呢就完全摆脱这些药物的依赖性跟副作用。大伙儿想一想啊，咱们气管当中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，首先你就不会没完没了的咳嗽了。 嗯， 那么随着你这个咳嗽的减轻啊，你就可以睡个安稳的觉了，而且你嗓子里这个痰呢，很快的能够很痛快的咳出来。再一个，你身体当中没了湿了，那也就不会再形成痰，那气脉通了，就可以让咱们老慢支啊、哮喘啊、肺心病啊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能够呼气吸气都舒畅。那么通过内通三脉，可以让困扰咱们老慢支、哮喘、肺心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两大难题的症状，第一个就是气不够用，咱们吸气难，呼气呢容易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咱们体内有大量的痰，这个痰呢都是几十年的老痰了，它出不来，这些个问题呢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。呼气吸气都舒畅了，你也不咳痰了，体内的痰呢也就都能够给排出来了啊。所以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就在想，哎呦，咳喘病患者这会儿有救星了啊！那我这个啊，心律不齐呀、啊，我有心梗、脑梗啊，我是脑中风啊，我是脑出血呀、啊，我有风湿性关节炎呐、啊，我这个厉害了，又是糖尿病，又有并发症啊，还有一些朋友的身上有大病、老慢病、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患者，我们是不是也有救呢？我告诉你，就我刚才讲的这些个方法，你们也都能好起来。 嗯， 我经常跟大伙儿说，这中医他有钱没钱他都治病，不想花钱的咱们可以做上开三脉的功法，每天大概在13分钟左右啊，床头床沿啊都能做。想学呢你就随时拨打电话学。这个呢也就是我这个老太太一大献礼。 嗯，也非常感谢徐主任啊，能够为我们提供外开三脉的功法。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内开三脉的，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详细的了解。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，先请您呢稍作休息。那接下来是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。 现才艺 在即将到来之际， 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，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，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，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，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。 好的，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，请开始您的才艺。 我是天津的听众，我叫薛红艳，我70岁了。啊，今天是想那个唱一段京剧，庆祝咱100年，那个店庆。 太好了，阿姨，那接下来咱们先一起来听一听您的京剧，好吗？ 好， 好，好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 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死来在大街前，为怎开眼我心，好看过往的君子听我言，那一位去往南京关，与我那三郎把心传，就说苏三把命断来身边，劝马我就敢报还。演唱完毕，自打吃了咱们这个，我这个病啊哈，基本不怎么吃药了。另外我原来啊走几步我就得坐下，站也站不住啊。现在我能走5500步了。那个我祝这个徐主任呢哈健康长寿，祝徐主任呢能够救治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患者。 谢谢，非常感谢阿姨。那时间关系啊，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。非常感谢阿姨给我们带来的京剧表演哈、啊，能够听出来阿姨现在啊气儿也足了，唱歌啊也是歌声洪亮哈、啊，真的替您感到开心。那么也将继续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，祝您健康长寿。好的，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。那在这个环节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请讲。 你好。徐主任。 哎。 我想跟您说说 啊， 我吃了药啊， 啊， 效果特别好 啊。 嗯，我过去啊， 啊， 肾阴虚，我跟您说呀， 啊， 天天会也睡不着觉， 睡不着。嗯 啊，嗯，就说我接孩子去吧，在那等会儿啊，恨不能一闭眼就睡着了。 是吗？ 就到 啊 啊到这种程度 啊。 后来我听您讲，吃了三副药。 嗯， 特别见好。 嗯嗯。 哦，天天啊，您看吃完饭8点多就困了、一睡就睡这一宿啊，中间就醒一次，一直到天亮。 嗯，第二天人舒服吧？ 舒服，精神特别好。 啊、哦、精神特别好。你看看。 哎。 咱们老年人呢，睡不着觉这是一个大问题，睡不着觉会引发很多很多的问题、很多的病。 这天那个头晕呢，就特别没精神。 嗯， 现在可好了。 现在好了。嗯 嗯，现在好了。 嗯 嗯，我现在我又学您说的那个通三脉的功法，练了好几天了。 哦，有感觉吗？这个功法练了以后， 有点儿那个，莫名其妙的似的，就觉着这个腿呀、特别轻松。上楼下楼的，比以前轻松多了。 啊、哦，莫名其妙的就觉得那个腿轻松了，是吧？ 对。 这个呢，就是您做了开三脉功法的那个开经脉，啊，开经脉呢，您这个腿这个地方呢，实际上呢，你这个地方把它拍一拍的话，人体的肾经畅通，这个人肾经畅通了。那么我们说身子骨啊，就是跟肝肾有关，这里头的毒啊，被您在这个开经脉的时候呢，逐渐逐渐的往外排，并且呢您又吃着药，是不是在做着这个功法、那这个效果当然很好了、所以你就说莫名其妙的，哎呦，咱这个老年轻人这腿脚怎么就轻松了呢？ 所以我总是说，用药以后你会感觉到可能啊，这个三脉通，内通三脉，外开三脉啊，这个同时做了以后，一个人会有5到8年左右的那种年轻态。 是。我您说就是说拍这个肘窝的时候 啊， 拍出了那个青色的、紫色的，那个跟黄豆粒大似的那么大的斑点。 斑点那就是我们中医上讲的毒瘀虚里头的瘀。您这个就是拍得非常好啊，内通三脉的方剂用过没有啊？ 没用过 啊，我近期也在跟大伙儿讲，它是内开三脉的，所以我教给大家的都是老方，它是内开三脉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得到一些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呢，能够把咱们从内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把它开通。那血液当中的血栓呢、斑块啊、淤堵啊、人这个虚的这个症状啊等等，它全都能给咱们修复解决这些问题。 谢谢您。 不用谢，不用谢啊，您身体健康就成啊。今年多大年纪啊？ 67。 67是吧？啊，现在您甭愁了啊，甭愁了。现在您这个状态呀，77、87就往上活吧，没事儿，啊， 没事。哎呦，谢谢您给我们这么好的药方啊！要不就说我们这岁数大的人，就这病真是没处瞧见，哪有您这么好的中医啊？一看就把这病都看透了。 看透了，我就想告诉大家，不要等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再来寻找中医。我希望大家呢，在身体上觉着不舒服的时候，您在西那儿也可以检查，在中医这儿也可以来检查啊。就这个， 我真是特别相信中医。我跟您说， 特别相 信 中医。 早先我也吃过药 啊， 可是不管用 啊。我跟您说吧，那您用的这个，它就是把您的12正经、百脉。给你全都通了，再加内通三脉的方剂，再加外部的锻炼方法，就是开三脉的功法，配合一起用啊，那这个人的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了啊。行了，您康复就行啊。我的目的就是让大伙儿呢，不管什么方法，中医处处是方法，不管你选择什么方法，反正一定要让你这个病尽量的早点好起来啊，我这个目的就是这点。好，没别的什么问题呢，我们就先说到这儿。 我再说两句。 您说。 您呀，您为我们大家呀，您可以注意身体呀，您那一天太累了。 啊，太累，我功法在做着呀，我都做了不知道多少年了。 是啊， 我公爹那会儿教我以后，我就有事儿没事儿，我就当时还年轻，说做这个干什么呀。我公爹说，你早点坐上，你有事儿没事儿空下来你就坐一遍，你到70-80的时候你就记得这个功法的好处了。你看看我到现在精气神还不错。 听您说话，您身体还真是真够好的。 还行啊，还行，所以我还能跟大伙儿讲讲。我可比你大呀，对不对？ 谢谢您了，金主任。 好。我们就先说到这儿，再见啊。 再见。 好，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你好。你好，徐主任。 你好。 我是糖尿病啊。糖尿病30多年，糖尿病了。并发症是一体多病的并发症啊。 一体多病的并发症。 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啊。现在我的两个眼睛也看不见了。我徐主任给我看看病可以吧？ 可以啊，这个没问题呀。 您现在这个空腹血糖是多少？ 我空腹血糖是忽高忽低，有时间是46点多，有时候是43点多，它是忽高忽低，不稳定啊。 你吃的什么降糖的药呢？ 我吃的是2加3管啊。 你这个是一型糖尿病吗？ 我是2型糖尿病啊。 二型糖尿病，你这个血糖怎么控制到这个样子了呢？ 我因为我是这年数太长了，30多年的糖尿病了。 你之前呢，这个糖尿病一直没有看过中医，对吧？ 啊，对对，你找不到中医啊，一直都找不到中医啊。 应该是要看中医啊，你现在这个并发症，眼睛看不见了，而且你现在这个血糖依旧是那么高。这个血糖高的话，不光是这个眼睛问题了，你身上其他的心脏啊、大脑啊、肾脏啊都有可能出现问题啊。你把你的那个病情简单的讲一下，除了糖尿病眼睛看不见，还有什么不舒服？ 还有那个头上有脑萎缩，还有脑血管病，还有颈椎病，还有心房心跳，气短上不来气儿，还有这个腰疼，腿疼，脚凉，手凉，脚麻，手麻，还有这个便秘，还有这个拉肚子，睡不着觉，常年感冒，一多病很好多，我怕说不完了，时间到了啊，一多病啊， 一体多病啊。主要您现在这个病呢，围绕着您这个糖尿病，您现在的降糖药2甲双胍是吗？ 啊，对对对对。 口服是吗？ 口服啊。 你多大年纪？ 我今年69了。 我建议你找西医大夫给你换一个降糖药。 哦。 啊，这是第一个事儿你要去做的。啊，你的血压高不高啊？ 我的血压也是不稳定，有时间是160，有时间是105，低的是有时候是84，有时候是74。 血压也高，血糖也高，你这个是蛮麻烦的，这个糖尿病的这么多的并发症了啊。脚有没有发黑？ 脚没发血，也脚趾头有时间疼下疼下的。 啊，已经末梢神经也出问题了啊。这样啊，我给你开方子来治疗你这个糖尿病。啊，人参12克，5味子15克，麦冬10克，熟地黄15克，山萸肉20克，山药20克，丹皮10克。茯苓10克，泽泻10克，泡茯子12克，泡茯子要先煎1小时，这个茯子不能跟其他的药一起煎，它要单独先煎1小时以后啊，才能跟其他的药一起煎。还有一味药是肉桂，肉桂这味药不能跟其他的药一起煎，等其他的药煎的差不多了好了，肉桂再割下去，肉桂6克。啊，你这个药呢，先吃个10副药，看效果。10副药觉得人轻松了，人舒服了，啊，那就是见效。见效你可以照方再抓10副药，听明白没有啊？ 啊，好，我谢谢徐主任。 哎，不客气，好，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请讲。 我是大连的一个病患。 啊，大连的朋友，请讲什么问题啊？ 我今年呢62岁、就是说我从90年呢、就是检查出来我是多囊肝多囊肾 啊， 当时呢就是说不大 啊， 现在呢已经发展到就现在就像一个9个月的孕妇一样， 这么大了。 对，我现在那什么都不能出门了 啊。 我就想咱们国家中医这是博大精深，这么多就是中医 啊， 就没有一个能治我这个病。哎，天，我下听到了，我非常高兴， 非常高兴。 对，所以说，我今天没有说真是有幸能跟你俩通上电话，真是感到很高兴。就是说，怎么说好？你说的话特别贴切，就是说在病患的心里， 说到大伙儿的心里了。 对， 嗯嗯， 你们呢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说。秘方传百世，是不是？救助世上人。那么就是说，你们的就是说，经营理念呢，特别适合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，确实的。现在有些中医就是说，怎么说好？我就是咱不老说评价人家。但是现在为了挣钱哈、都是不讲良心的，真的。我吃了很多中药，我都吃都起不来炕了。 啊、起不来炕了。 为了治我这个病，我已经都28年了。对，所以说我听到你那天讲的那个，说是肝巨大。我现在肝已经都扯到肚脐下面，就是左面那个腹部那个地方，小肚子底下，那个地方，整个都扯到这个面了。就是大的那个囊啊，就是说都是14.几乘以17.几。 目前这个病的治疗在西医上呢，你囊肿超过5公分。西医呢就可以做、做那个穿刺抽液。 我对西医这方面我跟你说实话、我很怵、我不想去做这个手术、我现在呀、怎么事啊，前些日子我体检呢、检查出来说是我是乳腺癌。对，所以说我现在呢吃的那个啊，就是说一体多病嘛。现在我吃那个蔬菜茶呢，叫我忌口忌的很厉害，所以说、我现在吃的东西很少，能吃的东西很少。就是说我对象对我照顾挺好的、现在就是说他就单独给我做菜，做点青菜呀、什么就是肉啊什么那些东西、豆制品说告我都不能吃。什么韭菜呀、香菜呀就记得很厉害。奶呀什么就是那些东西都不能吃。所以说我现在就说吃饭吧、就是小碗饭就是8分碗吧。哎，我是1.75米的个，就是说、我就这3-4年当中瘦了将近40斤秤。对，我瘦得很厉害，就是说不像一样。 你这个情况我个人建议啊，先用大补元阳的治法配上药引子。因为药引子里边有那个灰树花，还有那个还有一些抗这个不好病的这些成分，你吃了以后呢，你首先是感觉到人体的这个循环代谢它畅通，人开始不怎么冷。用了一段时间、你就称一称你的这个重量，称一称重量，如果说您现在这个重量减轻了，肚子呢这个腹围啊，整个腹围减少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那这个在你身上它就起作用了。所以第一个首当其要的一件事情，必须得把你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畅通。那么大补元阳这个治法，它能通人的三脉，走12正经。那当然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一个开三脉的功法，这个功法呢对你来说，有些功法的拍打的话目前你暂时不行，不能拍打，因为像你这种病症他都不建议穿有皮带的，都是建议穿那种吊带裤啊，松紧的，尽量不要勒着。所以拍打的这个功法呢我就不建议你做啊，就是腹部的拍打。但是我建议你配合内开三脉的非常好，这个呢也是我们几代人的这个心血，它呢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是一个活性的，我们用37度的水把它化开，它是活性的，进入体内以后它是见毒吃毒，见瘀破瘀，见虚补虚，你先用这个方法